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444集，清醒。一下午，众人都处于一种消磨时间的状态。白玉堂拿着银妖王的腰包，反复看着里边的东西，都是些小玩意儿，要怎么用呢？展昭歪着头，看着那些东西，除了戒指、药粉、火折子、锦囊之外，大多是些小玩意儿，比如说木头雕的小兔子、陶泥做的怪里怪气的小人，这都是什么呢？白玉堂盯着发呆，直到福告跑来提醒白玉堂时辰差不多了，可以进宫了。白玉堂好容易摆脱紧紧粘住自己的展昭出门，展昭要跟去，最后还是被殷侯拽回了屏风后边。展昭不放心，殷侯和天尊表示今晚一起行动，一起去偷听。展昭终于是松了口气，和二老一起偷偷溜出了太子府，赶往皇宫。皇宫里，轩辕杰显然是刚刚睡醒，也不知道轩辕魄给他下的是什么药，他的精神看起来比早晨更差了一些，但内力却似乎是恢复了不少，可能是因为就快变成白灵儿的缘故。白玉堂的到来让轩辕杰提起了些精神，笑着让他坐下。酒菜就摆在花园里，刚刚落过雪，四周围一片苍白，石桌上是咕嘟咕嘟热乎乎的火锅。白玉堂看到火锅觉得有些好笑，晌午刚吃过晚上又吃。 这么烧啊，多吃点。 白玉堂看了看轩辕杰，伸手拿了他眼前的碗给他夹菜。轩辕杰有些意外地看白玉堂，眼里除了惊讶之余还有些感动。白玉堂将筷子放到他手里，又给自己夹，边吃边问他： 你看着没什么精神的样子。 父皇年纪大了嘛。 轩辕杰叹了口气，白玉堂点头，有一句没一句的跟他闲聊。 那几个皇兄你都见过了吗？ 嗯，你不担心吗？我觉得他们有些逼宫的意思。 趁年纪大了，不过也没老糊涂，他们那点心思谁都看得出来。 他不在这儿？ 白玉堂看了看左右，轩辕杰微微一愣，随后摇了摇头。 他昨晚开始就似乎不开心，今天一天都没见到。昨晚我醒过来了，他还和我说了些奇奇怪怪的话。 说什么了？ 说什么要跟我永别了之类。当年若不是朕糊涂啊，也不会搞到你们母子那么惨。 你当年回宫为什么杀了那些妃嫔？ 当年合谋算计我皇位的就是那些妃嫔，那些孽种都不是我的，该死的。 谁跟你说的？ 灵儿啊。 你有没有想过白灵儿可能骗了你？ 哎，你怎么直呼你娘的名字？你娘是不会骗我的。最苦最无辜的就是你娘啊。 白玉堂迟疑了一下，伸手又帮轩辕杰夹菜，同时药粉已经被他撒到了碗里。白玉堂用衣袖挡着手上的动作，而且动作极快，轩辕杰本来精神就不好，也没防备，自然没注意。白玉堂将碗筷递过去，轩辕杰接了吃，吃得很认真。白玉堂微微皱眉： 希望银妖王那份不是毒药。 哎， 轩辕杰吃了两口，咂吧咂吧嘴，似乎有些不解。白玉堂愣了愣，屋顶上，展昭和天尊还有殷侯交换了一个眼色。 银妖王很不靠谱的样子，不会是药粉味道很奇怪吧？ 这么咸啊。 轩辕杰要喝茶，白玉堂就去给他倒茶。 不会吧，莫不是银妖王那一包药粉不是药，只是一包盐巴？ 展昭等人在屋顶上着急，殷侯看天尊， 会是盐巴吗？ 那个人的话没准儿。 白玉堂倒了茶，将茶杯递给轩辕杰，轩辕杰接过茶杯没动他，而是盯着茶水发呆。 怎么了？ 茉莉花茶呀。 白玉堂看了看茶壶，的确是茉莉花茶，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儿。轩辕杰忽然开始发呆，似乎是在想着什么心思，随后轻轻地晃了晃头，用手指按着太阳穴。 头疼， 莫不是药起了作用？ 轩辕杰似乎头疼的厉害。白玉堂下意识地看轩辕杰的头部，却注意到在他耳后的位置扎着一根银针。其实扎银针在头上的情况很平常，有时候为了提神或者是为了治疗头痛，很多人都会扎一根针在某个穴位。 你哪儿疼啊？ 整个头都很疼啊。 轩辕杰垂着头部似乎很痛苦。展昭等人都不解， 难道不是盐巴，是头痛药？ 白玉堂原本伸手想按住轩辕杰的手，他都快把自己的头锤裂了，但轩辕杰挣扎得很大力，忙乱中白玉堂将轩辕杰耳后的那根银针拔了出来，轩辕杰忽然哼哼了一声，随后往后一仰，摔倒在地。白玉堂站了起来，屋顶上展昭等人也不解，这是怎么了？轩辕杰抱着头就在雪地里打滚，似乎很痛苦，白玉堂一时有些不知所措，在一旁看着他。展昭也着急，殷侯和天尊按着他， 再等等。 随着轩辕杰在雪地里滚了一阵子，渐渐的他似乎平静了下来，白玉堂蹲下去扶他。 你没事吧？ 轩辕杰缓缓睁开眼睛，像是刚睡醒的样子，看到白玉堂有些惊讶。 灵儿。 我不是白灵儿。 轩辕杰盯着白玉堂看了良久，似乎在发呆，眼神变幻，随后他默默地点了点头。 啊。 这一声哦似叹息又似感慨，似乎蕴含着千般滋味在里边，带着一股遗憾和无奈。白玉堂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产生了某种错觉，总觉得轩辕杰的情况貌似与往日不同。白玉堂将他扶起来，让他到桌边坐好，轩辕杰就又伸手去拿那一碗白玉堂之前给他加的菜。 我再给你换一碗吧，你刚才说咸。 轩辕杰摆了摆手，将碗端好，自顾自吃了起来。白玉堂有些茫然地看着他，他发现轩辕杰吃着吃着泪流满面。白玉堂虽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但他能感觉到此时的轩辕杰与之前的几乎变了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。等轩辕杰吃完，白玉堂递了一块帕子给他。 还剩下狼儿和绝儿吗？ 白玉堂愣了愣，屋顶上众人也愣了愣，白玉堂摇了摇头。 只剩下轩辕狼了，轩辕绝是假的。 啊。 轩辕杰点了点头，伸手轻轻拍了拍白玉堂的肩膀，良久叹了口气。 真是多谢你了。 白玉堂发现此时轩辕杰看着自己的眼里再没有了那份诡异的父爱，相比之前正常了很多。白玉堂似乎明白了什么，点了点头，站了起来，随后想了想，他从腰包里摸出了那只小兔子、小泥人什么的，交给了轩辕杰。轩辕杰接过去笑了，笑得还挺开心。白玉堂跟他告了个辞， 出门，走到门口的时候，他将那个纸包拿了出来，闻了闻，最后索性舔了舔，很咸。白玉堂困惑，真的是盐巴？银妖王给他的是一包盐而已，但是轩辕劫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白玉堂离开之后并没有走远，而是和展昭一起到附近盯着，就见轩辕郎打扮得整整齐齐，已经在宫门口等着了，有人来请他进去。轩辕郎进了院子，就见轩辕劫正在涮锅，看到他来了，笑着招手叫他进去。展昭和白玉堂明显感觉到轩辕郎愣了愣，不过还是赶紧跑了进去，父子俩其乐融融地吃着火锅，说不出的和谐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白灵儿并没有来，轩辕劫似乎也变成了一个正常的父亲，这是怎么回事？ 难道说治疗轩辕劫封药的药是盐巴？没理由呀，轩辕劫平时也不可能不吃盐的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 当夜，轩辕劫和轩辕郎吃了火锅之后赏月，赏了月之后聊天，聊了好一会儿，轩辕劫无奈地觉得轩辕郎不学无术，就教给他一些道理，边教边给他剥橘子吃，慈爱的轩辕郎几乎不知所措，白玉堂和展昭等得有些懵了，而同时在轩辕峡院子里埋伏着的轩辕破等一众人则是更加不解，白灵儿没来，原本万无一失的计划怎么会变得不对劲儿了？众人得到的消息是轩辕劫在花园和轩辕郎吃火锅赏月呢。轩辕破听了禀报就皱眉， 真是奇怪，难道说白灵儿打算先杀轩辕郎？ 一直到接近子夜，轩辕劫才给轩辕郎拿了一件披风穿上，让他赶紧回去休息，他也回房睡觉了。白玉堂和展昭一路暗中护送轩辕郎回到太子府，并未遇到危险。轩辕郎回来后开心得不得了，说他这辈子都没有见父皇那么和蔼过。白玉堂和展昭打发走了激动的轩辕郎，回到房间，两人大眼瞪小眼，天尊和阴侯也都觉得百思不解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